好悲哀。點解會搞成咁呢？香港人咧最慘係咩咧？唔係淨係肺炎咁簡單，城市嗰個環境嘅嗰個急速嘅墮落，係一個第三世界嘅難民嘅城市，為咗一個5蚊嘅口罩喺嗰個街嗰度露宿，排六七個鐘頭咁樣，而政府竟然就係話唔關我事。香港今時今日係咪仲係我哋認識嘅地方？抗疫其實是抗暴的第二階段，過去七個月來我們都做得到，所積累的東西更好地在抗疫裡面發揮，我們齊上齊落做得好的話，我相信我們不單止能夠成功抗疫，確保香港沒有大規模的感染。你看衛生署公布的，其實住在那些有疑似個案正在隔離的大廈的人，又沒有口罩又沒有消毒液，你想想他們多麼彷徨。走多一步的意思是照顧好自己之餘，還是照顧好在社區裡面的其他的香港人。你當他是你的兄弟姊妹朋友，而是大家，我們是香港人，政府無能，政客無恥，我們可以怎樣做呢？天天坐在那裡哭嗎？但是如果我們是繼承了那個抗爭的精神的話，是一路可以走下去的。其實因為這個精神就是我們最大的基礎，意見不同都好，大家有一個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一個這樣的 understanding， 大家有一個這樣的共識，跟你身邊的人在抗疫這件事裡面建立一個關係，每一個人都做得到的。我覺得沒有口罩的有很多方法可以防止飛沫感染，沒有這個酒精的，我們現在會發動人去買酒精回來自己做這個搓手液和家居消毒，分發出去給其他需要的人。你派洗手液、派口罩去做洗手液的過程，或者是去社區清潔的時候大家見過面，疫症之後不單止除罩在煲底見，我覺得都不用在煲底見，在屋企樓下的花園見都可以。我做得到，其實你們也做得到，因為我們都是熱愛香港這個地方的人。如果能夠大家都走多一步，走前一步，我們的社會不斷進步，在我們拖我後腿的政客其實是會被時代淘汰的，現在已經淘汰緊了。其實是很多過去仍然對政府有些少信任的人，今次是最受害的。其實現在學校何時復課是不知道的，如果雙職的父母他們的小孩那怎麼辦？是不是留在家裡？政府是不會想的，其實這些事。我相信這些是需要很多專業人士、醫護、社工、教師，是大家再走在一起去想想我們怎樣在社區的基礎上提供服務。以往那些小孩爸爸媽媽不行就等過去旁邊的師奶那裡看咯，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 neighborhood。 這種鄰舍的精神可不可以出來呢？如果你知道你那個大廈裡面有獨居老人的，你得閒可唔可以去拍門揾下佢？就算佢唔識你都好，問下佢有咩需要咧。你去買餸可唔可以買埋佢一份咧？咁咪唔使佢落街，有機會受感染咯。嗱，我覺得呢啲係好多好生活上嘅嘢嚟嘅，其實係在於你願唔願意行出嗰一步。而我哋唔應該去幸災樂禍，我覺得應該更加需要係咩咧？係伸隻手出嚟去幫佢哋。如果係咁嘅話咧，呢、這個就係真正嘅香港人啦，我哋。香港人我覺得其實已經世界裏面數一數二的公民。我看著那些排口罩的人很有秩序，默默地大家幾千人在那裡排隊，當你有的時候你給了需要的那些人先。口罩是給了人用才有意思的。如果我預計我有可以捱到一個禮拜兩個禮拜，我會拿去給需要的人先，因為他一個都沒有，或者他那個口罩用了四天，那個口罩就是傳播病菌的了。其實如果你身邊的人，就算政見和你不同的人，他感染了之後你走得甩嗎？其實是幫人幫自己。香港絕對不是一個孤島，其他在身處在海外的香港人，那些口罩寄回來的其實不是只是美加的，很偏遠的地方都有的，印尼都有的，印度都有的。我們自己在香港出世去到海外的人，他都會回來幫我們，这个是最重要的。 疫症點解肆虐咧？係因為暴政。大家俾個政權逼到一步一步要由一個小市民變成一個超人。所以如果我哋自己能夠團結成為一個香港人嘅命運共同體，將來爭取雙普選上街嘅人數100萬、200萬，一呼百應，呢、這個就係我哋話1.0、2.0、3.0啦。呢、這個第二波嘅公民抗疫係會令到我哋迎嚟真正嘅民主自由嘅香港。好啊，大家又到星期二晚的呢個奪命鬧鐘咁樣咧，就喺進入我哋今晚的主題嘅叫做 PK 廳之前咧，咁咧就想講一單嘢嘅，咁都同我哋嘅生死存亡 係啊，好大鑊㗎呢、這個係。 咁大家都知道咧，就我相信深水清嘅城寨嘅觀眾咧就知道，我哋喺 YouTube 由一開台到而家，我哋都喺 YouTube 上邊即係做嗰個平台。 嗯。 咁咧就曾經有一段好長嘅時間，甚至係俾 YouTube 封殺，就唔俾廣告啦。咁都揾過莫乃光幫手。咁半年之後解封，咁而家大家都發現咧一個現象，就係咧好多網台YouTuber 咧就被列入為呢個叫做黃標啊。咁黃標係咩意思呢？就係、是、嗱，大家見到啦，呢、這個就係我哋過去城寨嘅一啲節目隨便抽出嚟嘅啫，其實。咁你見到喺嗰個嘅 dollar sign 嗰度咧，其實就係變咗黃色嘅。係。咁另外一啲就叫綠色嘅 綠標。綠色就係冇事嘅，就係正常嘅 正常嘅情況。 因為其實佢而家 YouTube 咧，佢就喺兩年前咧，佢就 set 咗一個，佢改咗掣啊，有一個 community guideline 嘅。咁所謂 community guideline 咧，即係話如果你自己本身嗱呢啲嘢咧，你賣得廣告嘅，咁其實就係可以開放俾絕大部分人睇，即係老少咸宜咁樣樣啦。即係你唔好講粗口啊，你唔好講一啲猥褻嘢啊，亦都唔好喺度講啲鬼故啊，唔好喺度做假新聞啊呢啲乜嘢。嗱，正常嘅其實就即係你包括呢個原理咧，就好似 TVB， 即係你話攞牌嘅一啲咁樣 係啦。家長指引或者係老少咸宜， 呢個對於嗰個廣告商嚟講，呢個亦都係一個合理嘅要求嚟嘅。因為就有啲廣告，即係譬如佢自己本身喂，即係譬如我放數咁樣啊，即係你一個即係財仔公司咁樣，喂，我唔想即係放喺一個節目嗰條友，即係成身爛債嘅，其實就你唔想咁樣噶嘛，其實係即係呢個合理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我哋都發覺啦，呢個咁嘅現象啦，點樣去即係將黃標或者係叫俾紅牌你啦，黃牌你啦，係任何節目都係咁樣。 嗱，而家我哋其實我哋就已經被封殺咗一段長時間。咁啊，因為都即係反送中啊，跟住到而家武漢肺炎，我都冇時間去處理。咁咪算啦。咁大家見到我即係都唔怕攞啦，成日喺節目嗰度講話 FPS 過數，叫人支持城寨就係咁啊。因為我哋過去。本來一萬的節目可能都有幾千元、兩三千元好，或者三四千元的收入，咁啊本來都少嘅啦，相對嚟講，咁啊比其他少嘅， 係夠交租嘅就好多錢。 係啊，咁啊結果而家咧就大家有留心睇我哋節目嘅朋友都成日留言嘅話，咦點解城寨唔見曬啲廣告咧？ 係啊，唔係即係你睇嘅時候就好順暢嘅，咁啊好放嘅，其實就你唔使成日撳掣啊咁樣樣。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對於我哋嚟講咧，即係我哋做經營者嚟講好難捱嘅，其實係。 因為而家唔係淨係城寨 啊，唔係淨係城寨，因為其實我見到就係、 是、嗱，你哋花生台係啦， 花生台係咁，我琴日好似睇過咧，就原來啊，係台灣嗰邊都係咁嘅情況。 我見到香港就好多 YouTuber， 譬如我以前拍檔啊，華仔啦，徐少華都係啦，咁就跟住 阿趙博啦， 趙博又係啦，我唔知阿 老蕭今日都有講， 老蕭都係係啦，老蕭都係，因為琴日我喺連登就睇咗嗰啲嘅 post。咁就係講呢個 yellow YouTuber 嘅情況。 唔係，但係咁講，即係如果你呢個時間咧，即係如果你連你唔係被標誌為黃標嘅話咧， 呢個都係一個方法嚟嘅喎。 即係我覺得就你唔好出嚟 walk 啦，係咪先？ 係嘛？ 即係你影響你好大力極都有限啊。其實呢個叫做係。 嚇！咁咧就佢又唔係完全話唔俾廣告，一個都唔俾，可能就一個起兩個字。 好少啊！ 喂，大佬，我個 channel 20多萬人，一個禮拜都10多萬人睇嘅節目。竟然是不夠煮嘢食嗰啲， 係啊， 係嘛？ 係啊， 萬零人睇嘅廣告都多過我哋，咁你大佬即係你擺明就係有人去針對呢啲政治嘅 YouTuber。 因為嗰個針對咧係無差別嘅， 即包括有些即節目 upload 了之後其實都未 set public 的，即未放出街，已經是收到黃標。你黃標什麼情況？其實一般來說會有人哋投訴才會有這樣的情況，但現在不是，現在是可能是整個台即是慣性地封殺，這個是 我們就肯定是的，大家一路看下去就看到的了即坦白說我都即武器，因為咁多嘢要搞，即係亦都冇咁嘅時間去同 YouTube 呢啲門口又高狗又大， 好煩。 去度費，不如咁啦，唉，揾一次約埋阿莫乃光一劑過搞啦，揾埋周庭啊、大 J 啊、吳志森啊、曾志豪啊，唉，全部一次過啦。你諗，如果係中宣部喺幕後搞嘅，咁你 YouTube 係咪而家同老共做嘢先？嗱，呢個好簡單嘅啫。你美帝嘅企業，如果你美帝嘅企業，點解你幫中共做嘢先？喂，如果佢人多，係不斷用鬼 account 嚟去 report 嘅話，咁就係黃標嘅。咁你有冇方法，好似 Facebook 咁去取替呢啲咁樣嘅鬼 account 咧？或者對付呢啲咁嘅情況咧？咁如果唔係嘅話，就佢用翻個方法玩殘你喎。你以為開放呢個言論自由民主，實際上中共就用所有嘅詭計去將呢樣嘢扭曲，而成為佢自己嘅宣傳。佢就係咁喺咁開嗰啲假嗱 ，Twitter 都試過噶。是 delete 了大量的這些中共的鬼 account 的，在 Twitter 裡面。所以我就說現在如果是，我不知道 Facebook 就有 office 在香港的，YouTube 就應該沒有的。 YouTube 原本好像去年想來搞的，但是好像說特區政府很敷衍，其實就好像不太緊張，就經常在口口聲聲說要搞什麼高新科技，說就厲害，每次用到你的時候就什麼都做不到，連口罩都做不到，垃圾都暈。每年1000億等俾呢個創科局， 垃圾啦！李嘉誠全球採購都嗱嗱臨，已經25萬個口罩，今日已經送到去嗰啲社福機構嗰度啦。林鄭今日仲喺度講緊，我哋仲喺度全球採購緊 25萬。喂，其實講真啦，佢而家佢到貨，佢話佢話即係 order 咗2000幾3000萬啊嘛，到咗係先得個10%。其實你見到而家資豐啊、李嘉誠啊呢啲加加埋埋啊。其實已經夠佢呢條數，其實係你話你個政府幾咁垃圾啊？ 喂，我哋派出去啊，都起碼20000口罩啊，未計每日啲市民攞上嚟，用各種方式寄翻嚟。你今日見到都唔火棍咩？即係唔想講粗口啫。 你 話你真係連訂旅遊巴喺東京， 咪就係咯。 要中國領事館、日本領事館、中領館大使幫手。仲好意思講出嚟向佢道謝兩次，撲你個街！ 呢啲有乜好擦鞋啊？講真，喂，呢個係只會係證明你廢啫嘛！連旅遊巴你都 order 唔到，話好搶手，喂大佬，喂，即係正如你成日講啦，佢啲經貿辦，佢啲經貿辦做乜 Q 嘢㗎？其實係真係食塞米㗎喎！ 喂，訂兩架旅遊巴去將鑽石公主號嗰啲人運翻去機場，再由機場坐國泰翻嚟啫，係嘛？你話係旅遊巴公司好多時擔心乜乜乜？即係會有呢個傳染等等呢啲咁嘅嘢。 喂，你冇旅遊巴，你識得化整為零？喂，你請100架的士得唔得啊？係咪白痴㗎？喂，你用下腦轉下彎啦，唔該你哋。 喂，呢啲啊，你自己香港政府啊，打個電話俾香港日本領事館都幫你搞掂啦，係咪啊？日本駐香港領事館的代表啊，那個規格啊，係等同於駐北京的其實。 誒，唔係喎，佢哋有個力都同時間咧，而家有個民間的經貿辦，即係譬如嗰個咩光頭嗰個咩藍絲，嗰、那個叫咩喺誒個咩華記茶餐廳， 會唔會 日本嘅咯？係咯， 未執咩？ 喂，佢唔知啊，好似仲喺度啊。咁啊，起碼佢喂喺嗰邊即係落地生根啊。喂，呢啲人可以幫到手啊嘛。喂，梁振英啊，佢自己本身嗰間舊公司其實都喺即係呢一個好似喺大阪嗰邊啊，有一啲生意噶嘛。其實係佢有做嗰啲咩呢啲咁樣嘅股價嗰啲乜嘢噶嘛。我記得喂，一定有噶。 有佢呢個咩嗰、那個佢冇賣到噶嗰、那個啲咩 嚇？仲良行、 大德良 嚇、大德良行 係啊， 係啊。 坦白講好簡單啦，你真係冇旅遊巴。坦白講，你是但打俾阿東瀛遊咧。 係啊。 喂，大佬，人哋做日本旅遊生意嘅冇旅遊巴，你要走去揾中國領事館特登去話俾香港人聽，中領館幫我訂旅遊巴，咁樣嚟去做 show 去拆習近平鞋。係。你真係見到呢啲人咧，你真係想見到前面就想兜巴打佢後邊嘅，真係。即係完全係冇一個嘅羞恥之心之源，口罩就寫上去國務院攞。然後跟住旅遊巴就叫日本領事去幫香港特區政府訂，大陸佬點解會睇唔起你香港人呢？ 係咪上一次運口罩嚟，胡錫進班友已經喺度煽動啲小粉紅，喺度少呢個香港人啦。 仲諗住可以擦鞋，點不知咧，即係拍馬屁就拍著馬春袋。 喂，你大佬啊，我哋冇去到你咁墮落，冇咁賤格啊！坦白講，大陸嘅嘢我哋唔食，係嘛？東江水我哋都唔想飲嘅，對唔住，因為東江水係污糟邋遢落到嚟，係要加大量嘅化學品去將佢去嗰啲污染物，即係等於將篤尿變成水俾我哋飲嘅咋，其實。邊個想飲啊？好啦，你而家就係話連旅遊巴，佢咪大陸佬，聽日《環球時報》一定會攞嚟講咯，係嘛？你睇下嗱，你有難嗰陣時啦，咪由國家幫你咁樣。即係呢啲人咧，你諗下佢個心思諗緊乜春？喂，大佬，經貿辦起碼都 D4、D2 到 D4 啦啩 ？D2 同 D4 過100,000人工啊！大佬住東京辦事處，唔係一條友喎，下邊仲有幾條友，仲有日本嘅員工喺度喎 ，cut 曬佢。你問我今年 budget？將所有 ETO 的 budget， 記住啊，仲係坐喺立法會裏邊嗰啲民主派嘅議員，將 ETO 嘅 office 嘅 budget 全部 cut 曬佢，一個都唔要。全球買口罩，你睇全世界連汪明荃都買到， 佢而家係 唯獨是我哋香港特區政府係買唔到。 佢而家林鄭賤到咧，佢今朝仲要攞而家你300多個。即係喺遊輪上面嘅香港人嚟做人質，就話冇噶啦。嗱，而家你300多個香港人翻到嚟，因為我哋要揾地方隔離噶，係嘛？一定要揾呢個進陽村噶啦。嗱，冇後備方案噶。 你知唔知道感染數目係好犀利？香港人 我知啊， 嗰個係武漢以外最大嘅疫區嚟， 四分之一啊嘛，成架船啊嘛。所以今日呢一個你見到何柏良嗰啲咪喺度講咯，其實成架船咧已經等於疫區， 根本就係一個疫區嚟嘅船，個感染率咁高，三成。 唔係，所以有啲人話過日本仔戇居嘅，即係你其實如果你咁，你個情況係惡， 你應該早啲俾佢哋上岸。 你一早就排查啦，係嘛？即係其實你喂，你 又俾佢上岸就隔離啦嘛。 係啊， 你其他人點會感染？ 留翻喺度，喂，你低温你冇中招，你唔難保佢低聽冇中招噶嘛，大佬啊，喂會走噶嘛，啲菌係會。咁所以呢個係戇居嘅呢樣嘢係。咁但係而家咧，即係其實佢而家雖然啦，即係佢主要啊，佢成個日本啊，你雖然叫佢第二大疫國都好啊，但係佢成架船已經包攬曬成八九成嘅呢啲咁樣嘅，即係即係呢啲咁樣嘅病人，其實係佢而家日本佢都係得好似70多個啫嘛，其實係70多個 case 啫嘛， 90多個。 唔係有 確診喎， 六十啫，係少過新加坡同埋少過日本。 唔係啊，喺個船上邊嘅香港人啊。 哇，咁啊計翻嚟嘅話，可能會排翻贏咯又。 係啊，如果一翻到嚟就贏啦，我話俾你聽啦， 要重新計數咯，又要。 就係陶傑嗰架啫嘛。係 啊，我知啊。 嗰個80歲嗰個阿伯， 係啊， 就開始喺度感染啊。 仲有阿森美佢。 森美個阿爸媽媽都喺度啊。係 啊， 喺個船度啊。 有啲消息話好似佢中咗招啊，係嘛？有冇見咩事啊？即係我唔知道，但係起碼四分一。琴日何柏良咧就講咗啦，其實同埋阿袁國勇都講嘅， 講 其實喂你成架船咧嚴重到咁咧，而且當中有好多 case 咧，其實係隱形嘅病人嚟嘅，隱形嘅患病者嚟嘅。 你睇大古城嗰個 case 都已經係啦。 所以呢一個袁國勇就話啦，如果你有咁多隱形病人嘅話咧，就一定要全民戴罩嘅。你不全民戴罩，你是防不勝防的。所以呢就蘋果咧，琴日見即係攞住阿袁國勇啊、阿何柏良嗰呢句説話咧，就即刻問呢個特首辦。特首辦，喂，你之前講喂月初啊嘛，林鄭話啊嘛，喂你會唔會即係你話你啲公務員係嘛要限罩令啊嘛？即係如果冇必要，如非必要就唔可以戴罩啊嘛。琴日蘋果問咗佢，佢竟然話維持翻月初嘅説法不變， 即係唔戴。 唔戴， 哇！佢叫埋羅志光出嚟講添，羅志光咪撐佢咯。 係啊， 係啊，我揸車翻工， 唔戴罩都冇問題啊嘛。 戴罩冇問題啊嘛。 係啊， 而家唔係講緊人哋傳俾你嘅，係當你係隱性病人嗰陣時候，係你條撲街傳俾人啊。係 啊， 所以我就話鬼唔忘呢個早討會全部中曬招噶啦。 所以咧，我呼籲啊，林鄭，如果你咁威猛嘅話啦，最好你學阿紅心。即係喺呢一個咧，即係啟德碼頭嗰度咧，迎接呢一班即係叫阿米喎，佢而家包機翻嚟喎，包機翻嚟佢就最好接機啦。其實就攬住曬呢一班咁嘅香港人。 嗰、那個咩威咩特丹號啊？ 威斯特丹號啊嘛。 威斯特丹號佢有接架。我話大佬， 佢又送花， 又送花又剩， 又握手又剩。 哇！真係呢個大愛包容啊，原來係柬埔寨啊，係大佬。 你有網上面有一種講法叫正中紅心。 真係大愛包容啊！你問我喺呢個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嗰陣時候，我諗美荷遊輪都俾多唔少錢，大埔大政府啊，應該 佢真係好真心，真心奶共喎呢只鞋。喂，咁你唔好輸俾阿紅心啦，係咪先？你覺得戴罩，你覺得唔戴罩冇問題？咁你好好接機啊！其實我覺得阿林鄭你，其實佢係好勇猛嘅喎，因為佢早幾日佢去呢一個咩嘛，深圳灣大橋嗰邊，其實佢又係唔戴罩咁去巡啊嘛，其實又 嗱呢啲叫做咩咧？我話俾你聽， 鬥氣咯， 乜都拗， 係啊， 係咪？佢講咗之後咧，即使啊，我話俾你聽啊，佢自己有隱性病徵發燒都 好。 呢條撲街都會死頂，繼續衝出嚟。 係啊， 點解咧？就因為證明我嘅睇法係啱嘅。你哋呢班撲街個個戴罩嘅咧係錯嘅。 啊， 頂到條命死咗，佢都會繼續頂。 呢啲唔係喎，佢死咁簡單，係冚家產。 你死唔緊要啊，佢冚家產都唔緊要。問題佢會傳曬俾其他人噶嘛？ 係啊。 喂，深圳灣嗰啲海關、嗰啲入境處嗰啲官員係無辜噶嘛？其實 係啊，我冇所謂啊。其實係，我仲睇得好開心啊。從你唱小鳳姐都得啊，大佬係嘛？你成三司十一局係嘛？你最好攬住啊葉劉啊，攬頭攬頸添啊，大佬啊，最好一鍋熟，有乜所謂啊？喂，但係你條友真係累街坊啊嘛，係咪啊？所以我上個禮拜我哋講咩，即係你嘅七分鬥爭，其實應該改為七分鬥氣，又兩分應付，一分抗疫就啱啦。其實係 唔係，因為咁 嚇 五分鬥爭，四分鬥氣，一分抗疫， 係嘛？ 咁啊差唔多啦。五分同泛民鬥爭， 係 四分就同全港市民鬥氣，咁啊九分都已經去咗， 應付都冇啊，大佬。 剩翻個一分就抗疫，就係咁簡單啦。 差唔多， 係嘛？你而家實際上。大家都已經講咗咁多次，係咪？由阿梁卓偉話唔戴罩開始，到梁卓偉改變立場認錯。喂，大佬，人哋話曬都係哈佛呢個公共衛生讀碩士定啲乜鬼嘢㗎啦，係嘛？咁你大佬你係都要同所有專家嚟對著幹。 唔係，但係佢每次佢一開會咧，一去到搞記者會嘅時候咧，佢一開頭一定戴頭盔，又話聽咗好多專家意見喎。 幾次次都係咁叫人嘅啫。如果聽專家意見，佢就唔會咁遲都唔封關啦。 口講就齊心抗疫。係嘛？做起上嚟咧，就與民為敵啊嘛！呢啲係 佢覺得我叻過曬你袁國勇，你見唔見梁卓偉再出嚟啫？收咗聲好耐啦， 收咗聲啦。 點解啊？出咗嚟一次啫喎，就已經得罪咗阿姐咯喎，阿姐就叫佢彈開啦，已經係梁卓偉呢啲咪醒咯。你自己做過特首辦主任，我同你共事過，你都唔係唔知道林鄭咩料噶啦。你而家撲個頭出嚟去幫佢做嘢，大佬佢第一時間有鑊隊俾你，跟住數臭你添喺你背後。行開啲啦，真係有咁快彈開咁快啊！真係嗱，頭先你講開唔戴罩咧，喂大佬，琴日呢個流出嚟嘅警察鄧炳強同呢個神曦明星足球隊歡宴咧，喂大佬，大家就以為食花生，其實唔係喎，你留意一下，佢哋個個都同邊奴家族係一樣， 係佢仲離譜啊！邊奴 仲離譜啊！第 嗱邊奴家族， 但係身為政府官員，你話呢個係私人活動， 係 喂大佬，私人活動係咪就可以亂 Q 咁嚟嘅咧？咁啊，大家睇睇段片先，然後跟住翻嚟，我哋再講究竟佢哋犯咗咩嚴重嘅政治錯誤。 嗯。 好。OK， 咁啊，首先咧，好多謝神曦同埋明星足球隊。今天是跟我們踢波仲一起吃飯，多謝曬。首先我多謝我警隊的兄弟，因為真的很撐我，沒有他們撐住， 你們一定要啊，所以我靠你們啊。 另外今天我很興奮，因為我見到很多偶像，由成龍大哥開始，到Alan，到智慧，到Ben，到這麼多位，全部都是我偶像，所以我心跳得很厲害。其實呢點解話去區議會講嘢咁叻呢？因為呢就係、是、聽下智慧嗰啲呢開心字典啊。 哇，好危險咁樣。 開心字典啊，就係、是、咁樣呢就係、是、先學到。咁另外呢，其實我做警察呢，我係學阿成龍大哥啊，學阿方中信啊，咁呢就全部呢就學你哋呢。我唔知點做警察㗎，睇下睇下識做啊，唔知點解呢，睇下睇下識做啦。咁另外呢，今日呢我其實係好憎你嘅，知唔知？因為我老婆鍾意你多鍾意我。 嘩，你咁大罪名，咁大罪名， 冇辦法啦，冇辦法啦，因為我都鍾意你嘅。好啦，今日真係好多謝咁多位嘅踢波嘅朋友同埋咁多演藝嘅朋友。其實大家係老友，全部在心中，唔使講嘢㗎啦。只要你哋係俾個手指公我哋，我哋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多謝曬，多謝。 好啊，大家看了啲後半部嘅啫，前半部都算啦，無謂再播落去，因為咧大家都覺得呢、這個即係睇完之後越睇越火滾啦。話、俾大家聽，其實就唔係大家食花生話呢班咁嘅過氣明星啊、藍絲廢腦啊等等呢啲咁嘅，大家都知噶啦、但我就講緊呢個身為公職人員嘅問題嘅啫，其實係乜嗱？公職人員咧，其實行為失當咧就唔分咧，佢係在公務期間定係非公務期間嘅，其實。咁究竟呢一餐裏邊嗰個 breakdown 係點樣咧？就警察係要需要公開交代先。 佢話大家都有俾錢啦。 係咪500蚊以上、500蚊以下就可以接受款待嘅？500蚊以上就要科水。咁呢個據說就係呢個又一村嗰個會所嚟嘅。其實雖然睇落去就好似富林啊嗰啲明星酒家嗰啲執一粒嗰啲咁樣，嗰陣味咧就係80年代嗰陣味。咁究竟食乜嘢咧？就我相信係要攞張菜單出嚟先知啦。 佢都有啲小菜嘅，我見到其實佢都尾聲噶啦，因為已經有啲高 點。喂，呢個尾點雙輝嚟嘅啫，係嘛？ 尾點雙輝嚟嘅尾聲嚟噶啦，其實已經係去到嗰啲咩？嚇，呢個咪炸子雞好似係喎，定還是係嗰啲咩姜葱肉啊嗰啲？ 咁啊，好簡單嘅啫。晨曦就是呢個足球會嚟噶嘛，係 啊， 個老闆請噶嘛，應該係咁咪叫晨曦交代咯。如果警察唔交代嘅話，究竟 total 食咗幾多錢？款待呢個公職人員裏邊有幾多公職人員出席？咁啊，除咗呢條片裏邊所講嘅。謝振中、江永祥就 PK 等之外，朱經緯就唔係公職人員嚟嘅， 朱經緯就係更新人士， 更新人士嚟嘅，屬於係。 喂，佢好嘢喎，佢係周圍黐喎，即係佢好似嗰陣時阿馮偉光咧，去嗰個咩學聯啊，嗰個晚宴咁樣樣啦，周圍揾人影相嘅喎，佢係即係好似喺度喺度儲閃卡咁樣樣。 我覺得唔係儲閃卡，係要證明自己咧，我唔係更新人士。 光復咗啦， 係啦，我已經洗咗底咯。咁啊，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我相信保安局都要追究呢個問題係咩咧？就係而家係疫症下邊咧，其實陳肇始已經講過啦，就係、是、咧大家盡量唔好去卡拉 OK 啊， 連 K 都唔好唱啊嘛，係嘛？ 咁你見到呢班人咧，就唔單止係公職人員，我講緊警務處嗰啲啊，就第一就唱 K 啦，已經違反咗自己政府裏邊官員嘅要求嚟咯，其實係 又叫人哋即係嗰啲 跟住嗰個 K 嗰個麥好似連包住嗰張嗰個套都冇㗎， 冇㗎，係 無套唱 K 喎，唔係無罩啊！ 呢啲咪叫環保麥啦， 大佬無套唱 K 點知無罩食飯啊？ 係啊， 冇人戴口罩之餘，仲有 用公筷， 究竟有冇警務人員係要求呢個地方？不執行呢個室內禁煙呢嗱，因為咧 控煙辦去咗邊啦？ 有人食煙嘅，其實 係咯。 好啦，我就希望控煙辦去調查一下呢個又一村呢個地點啊，啊呢個晚宴嘅地點有冇市民可以提供呢好似就係佢哋一個屬於佢哋嘅居民嘅一個會所嚟嘅。 嗯。 啊，咁啊又一村會所埋單，有聽眾嘅 Samantha 就話咧係月結嘅噃，就唔係用 cash 找數嘅咯。咁即係話。唔通鄧炳強請客？如果唔係嘅話，佢點俾翻錢咧？可以 係喎， 幾時俾咧？ 啊，咁佢 如果佢係月結嘅話， 係咯，咁係咪要 cam 嘅咧？其實呢啲數係 啊， 唔係，不過我覺得好笑啊。其實阿譚詠麟咧，啲人喺度問佢：喂，究竟點解你見面㗎？幾時會見面啊？佢講咩咧？佢話。咩幾時見面？患病啊見，唔係患難就見真情。喂，我真係好期望啊！你而家患難見真情，會唔會變咗患病見真情啊，大佬？如果你真係有一個人賴嘢嘅話咧，喂，真係一鑊熟啊！今次就 嗱、我話俾你聽咧，呢、這個就唔係淨係大家串 Q 佢咁簡單嘅。即係如果你好簡單，你問習近平，喂，我諗呢個 PK 等已經炒 Q 咗㗎啦。大佬抗疫高峰，你試下武漢嗰啲官員。被人拍到在那裡唱 K 然後在那裡大家在那裡攬曬頭在那裡講埋曬啲咁嘅肉麻當有趣的一個爛 get 喂大佬你跟整個總路線抗疫的總路線根本是背道而馳的人家要求你就不要群眾不要聚集公司就取消年夜飯是不是跟住那些酒樓就已經牙痛的聲了已經是跟住就叫大家不要唱 K 你這班咁嘅撲街走埋一齊核突都不得止啊大佬個個嘅 Botox 加埋我諗成噸重啊打落去個面嗰啲大佬六十幾歲噶啦，嗰啲人全部都係踢咩波啊？我想問啊，係嘛？都算啦，你中意踢波，你哋嘅事。大佬，你身為公職人員，你哋檢點一下好冇啊？喂，而家呢個唔係話因為曾志偉個老豆係通緝犯咁簡單，係警隊裏邊嘅貪污警察而俾廉政公署通緝嘅喎。 係嘛？佢話，但係佢學佢咩嘅喎？學佢哋做警察嘅喎，睇睇下就識嘅咯喎。 如果係學佢哋做警察， 唔怪得咁業餘啦，大佬。 喂，大佬咁即係點啊？學曾啟榮做警察。 唉 曾啟榮他以前做警察的。 你有冇睇下黃晶嗰套《金錢帝國》？ 唔係，我就係知道佢。 你有冇睇過嗰套嗰套戲啊？ 未。 裏裏邊有個角色係阿陳奕迅做嘅，專係同阿呂樂踢波嘅。 哦 ，OK， 嚇，嗰個就係曾啟榮嘅角色啊。 我就知阿曾志偉以前就好耐以前就做嗰叫咩咩少少少警察嘅。 我嗰套 係俾人玩嘅，其實係好白痴 嘅嗰套。 唔係，所以其實你會見到 開心字典嘅 佢話開心字典啊嘛。咁我專登今日去 YouTube 度睇開心字典講咩啦？原來開心字典咧，以前阿曾志偉咧就同阿林敏聰一齊做嘅，喺度講咩爛 gag 嘅， 食字 gag 係啦，喺度主要講食字 gag 嘅。喂，咁嗰啲你唔會令到你講嘢講得咁叻噶嘛？係嘛？阿鄧炳強，喂，原來你覺得喂睇呢啲就可以學到嘢㗎？喂，唔怪得你口才咁差，你成日講嘢喺度幾格格啦。 第一，佢覺得嗰次喺中西區區議會講嘢好。這個已經是笑片了， 不是因為《文匯報》和《大公報》就將它寫得很厲害，真的。 喂，大佬，你圍爐取暖，《大公報》讚你厲害，好心你去攞塊攞屙督尿照下個鏡啦，真係，係咪啊？大佬，你靠石房友和呢個李思嫣獻花，已經是很 Q 核突嘅啦，成件事係咪？跟住最好笑，開心字典是咩呢？就是那些侄人不用本嗰啲，即係點點講咧？就是林敏聰開始嘅，其實。就係、是、嗰種嘅食字 嗱，唔係咁其他人咧都真係有做警察嘅，即係譬如你話方中信，佢都飾演過嘅。咁但係方中信，你記唔記得佢以前做過邊套戲係做警察嘅？邊套戲係做警察嘅？ 我唔知喎、 啊。就係、是、做槍王啊嘛，即係將阿嚇張 通嘅， 係啊， 唔係做張國榮， 佢將阿張國榮逼死嗰個嚟㗎。 嚇、啊！撲街嚟㗎 嘅。係啊，撲街嚟㗎。跟住好啦，你講話學呢一個大哥啦，譬如你講成龍咁樣。成龍以前佢係叻，佢係出名咩咧？就係、是、咩警察故事啊， 暴力警察咯， 唔係就係、是、暴力警察，同埋即係 跟規矩做嘢，係同埋專插呢個內部調查科咯。 好笑，我記得以前我係讀中，我小學嘅時候，我小學時代咧出嘅呢套嘢就係叫做係咩一個好人，有一套戲就一個好人。咁即係我有 friend 我有同學咧同我講，喂，點樣一個好人啊？喂，你成日揸架車喺度，成日喺街度揸大膽車啊，撞嚟撞去啊，喺個商場裏邊啊，又騎住啲吊燈啊，周圍闖嚟闖去，擅闖民居。喂，你點樣為之一個好人啊？咁樣樣。 同埋你問我，如果一個警務處長唔識做警察，做咩警務處長？我覺得第一、第二，你唔好當講笑，我同你講真嘅，其實成龍就一個不學無術，係咪啊？呢、這個有私生女唔認。然後私德敗壞的人，他現在只有一件事，就是拉著共產黨那條尾巴去賺食的一個這樣的契弟。然後你告訴香港人，你學成龍做警察， 還有家，還有， 但是你說你學李修賢也好一點， 還有個兒子是吸毒的，那你的兒子是不是吸毒的？ 兒子是吸毒的，好了，你說你學李修賢也好一點，你學成龍，你要擦鞋，你擦上面那些，你擦這班明星足球隊，我覺得真的好笑，真的，即是他已經是去到什麼？希望渴求別人的認同， 我知道， 已經去到一個地步是機不擇食。 不是，你說電影警員，即你都有很多 role model， 即譬如你剛才說李修賢，你說近一點的，你都可以說一下，即譬如杜琪峰，或者 你說任達華也好一點， 任達華，任達華，喂，認幾多啊，大佬？ 任達華的大佬說了都是機動部隊的校長，大佬。 喂，大佬，差幾遠啊？喂，你竟然說到去，即這些， 一個小丑。 喂，我小學時代，不是我中學時代啦，哥，廿零三十，廿幾三十年前。 即等於很簡單，你去選港姐，個評判面試的時候問你，喂，你以邊個作為你嘅人生嘅模呢、這個這個模範啊對象啊咁，跟住你答呢個無線，你話我以呢個蒼井空作為我呢個人生嘅模範，我要向佢教我點樣做人，你估你入唔入到圍？我想問下，係咪一模一樣？喂，大佬，以前你話曬叫做點解 HK 一個車牌一哥就係咁啊？人哋話俾你聽，你自重嘅身份，港英年代佢唔需要嘢嘢會及住你嘅，因為好簡單。他告訴你什麼叫自重、啊、自重就是你為什麼以前 ICAC 行動處、啊、徐家傑、為什麼會突然間被解僱、啊、其實是一個謎來的，究竟是不是涉黑都不知道，實際上是因為他是搞泰拳的比賽，這個兩種說法都有， 泰拳理事會， 是泰拳理事會，是的，大家知道打泰拳或者拳館裡面是龍蛇混雜的人來的，是很多也是幫那些的社團去訓練打仔嘅，亦都係真係有咁嘅情況。 因為我自己都去過啲拳館學拳嘅，其實好多呢啲公仔人出出入入，呢、這個好正常。 阿鬱敏以前都係，我記得係 去拳館 嚇，唔係泰拳理事會副主席嘅，做過嘅係。 林出奇嘅嗱，因為好簡單嘅，因為你知道拳館搏擊呢啲咧，搞拳賽呢啲咧，多多少少咧都係黑白兩道嘅人都有。但係咧，如果佢要你自重身份嘅話咧，你就要分得清楚嗰條界線，係分得好清楚的。其實你唔可以行過去，因為你唔係話因為我同佢老友咁簡單，而你老友之後，你睇翻鄧炳強頭先嗰段説話裏邊係咩？以後我哋赴湯蹈火嘛，為各位大哥，只要俾個手指公我啊嘛，咁即係點啊？即係咩意思啊？係咪因為咁樣警察就可以變成結黨營私，去同呢啲咁嘅明星咧去執行佢哋嘅工作任務咧？係咪佢哋嘅塞車就會揾得快啲嘅咧？係咪佢哋去收爛數就有警察去 back up 咧？或者佢哋開嘅酒家？或者攞酒牌，警察就唔反對咧？ 係噶，佢哋好多時候都係。 喂，我真係我覺得，所以我頭先講話之前好多演唱會取消，其實係因為好多活動取消係因為警察最終你批出臨時娛樂牌照嗰陣時候，警察可以反對噶嘛？咁我想問一下，咁係咪佢哋嘅演唱會就可以開咧？大佬嗰番説話係咩意思？大家有冇諗過？喂，嗰番説話嘅意思即係話。你哋咧就係、是、我兄弟嚟嘅， 係喎、 啊，呢、這個咪就係社團嘅邏輯嚟嘅咯。 喂，其實 ICAC 應該查。 喂，大佬你自己係警察嚟嘅喎，你點可能用一種黑社會嘅邏輯？佢竟然係公開咁樣喺度講嘅喎，喺現場裏邊，杜汶澤好眼啦、啊，佢發現到呢個沈家偉喺度啊。 係喎、啊，佢話 IT 唔好買喎、 啊。佢話係藍絲嘅壽衣。第一就是貴到無倫，第二咧就係嗰啲亦都係一啲嘅所謂呃僆仔潮童嘅 即 係 MK 嘅， 而家都慢慢淪落去成為廣州仔啊、大陸仔嘅衫嚟啦。所以大家咧醒目嘅香港潮童已經唔買嘅啦，而家剩翻係大陸遊客嘅啫。咁啊，大陸遊客都唔嚟啦。啊，今次我啱啱今日睇新聞就好似旅遊業就叫苦連天，比沙士仲衰一半啊嘛。 梗係啦。 咁啊 ，IC 沈家偉咧就我話俾你聽，等執笠㗎啦，其實都已經係。唔使咩抵制嘅啦，我覺得係嘛？藍絲攞嚟做壽衣都冇咁多錢買啦，佢哋都。如果佢哋俾人抵制，藍絲點會真係撐啫？美心都唔撐啦，佢哋係嘛？咁但係裏邊嗰啲人咧，我覺得咧裏邊一大棚嘅，其實大家細心啲數一下啦，唔係淨係嗰幾個嘅，其實呢班就係過去所謂嘅娛樂圈裏邊嗰啲嘅組織分子嚟嘅，華東水災好。 哦， 即係好，就係都係呢班人嘅。 call 馬即係佢 所謂大哥大姐啦， 係啦， 娛樂圈裏邊嘅大哥大姐。嗰陣時我講緊八十年代， 係好耐啦， 係嘛？而家娛樂圈都冇大台嘅咯，其實已經係，即係你身為警務處長，你問下刑事情報科嗰啲，你係絕對知道嗰班人裏邊邊個係有底嘅啦，點會唔知啫？ 啊，好懷疑喂，咁阿陳小春竟然唔喺度，即係呢個人嚇。 陳小春得閒嚟啫，我諗。 不過佢唔係踢波嘅，好似係嚇。 嗱，佢明星足球隊咧就係以前一班咧成家班嘅打仔嚟嘅，好多係，咁就再加埋阿倫啊嗰啲嘅，咁又有啲人就唔溝落去嘅。但係我大家推薦大家睇王晶呢套《金錢帝國》嘅原因係咩咧？其實都係講踢波嘅，你知唔知啊？ 哦， 曾啟榮嘅角色即係阿陳奕迅嘅角色，點樣埋到阿呂樂四大探長身邊咧？咪喺球場嗰度咯，專係喂波俾佢射咯。 哦， 所以足球同警察咧一路以嚟咧。都是警黑之間的一個聯誼活動嚟嘅。大家不要講笑啊，是真的。如果認識那段四大探長歷史的話咧，曾啟榮就叫做孭渣曾。孭渣嗰陣時咧，喺英治的六七十年代咧，孭渣已經好高級噶啦，即係軍裝的高級華人的警員。咁啊，1976年潛逃嘅應該係喺律政司上訴要求就個刑期複核嗰陣時咧，就棄保潛逃，咁就一路都唔翻得嚟香港嘅。呢、這個就是一段嘅歷史嚟嘅，其實咁大家睇呢個《呂樂傳》好似冇講呢個角色嘅，係我就係記得係《金錢帝國》裏邊啊陳奕迅嗰個角色嚟，係啊，咪就係踢波咯又係，所以我就話你睇落，琴日我喺度講我話英治就大家一路叫做崇優，崇優就係唔識英文嘅學好英文，係嘛？送你去蘇格蘭場學警政。不是去清華，不是去浦東幹部學院，是去蘇格蘭場送你去法國的 Interpol 去受訓，或者去那裡做事，一曾蔭培等等，這些等於 ETO 一樣，即是這個經貿辦事處一樣， 等你派外外派嗰時候，建立你嘅人脈，認識多啲呢個世界。因為香港係一個食四方飯嘅一個貿易城市，亦都有國際都會。如果呢個視野唔夠廣闊咧，你撐唔起呢個國際都會呢個招牌。但係而家睇到由 ETO 開始到警務處長，全部嗰陣珠三角味，你真係咧喺珠三角卡拉 OK 裏邊爭在未有幾條女喺度坐大髀嘅啫。你問我，琴日嗰個場景，你睇完嗰段片之後， 爭在未有呢啲啊，呢啲下場通先會做嘅，通常 係啊，就係嗰種味道嚟。 你再墮落啲就會有女噶啦，其實就 喂，即係話佢哋喺香港呢場冇啫。如果嗰場喺深圳嘅話，就一定有啦，係嘛？ 出奇啊！呢個係啊，唔係，但係我見到即係其實阿譚啊，頭先阿譚詠麟講嘅嘢咧，即係譬如話你咪患難先見真情嘅，先會見面啊。嗱呢句説話咧，其實好反映佢哋好反社會，其實係 嗯 點解患難啊？點解譚詠麟呢個時候會覺得患難啊？自己係點解又覺得即係其實警隊都係患難啊？喂，警隊一啲都唔患難嘅喎，警隊邊有患難啊？日日打人嘅喎，係嘛？冇人中招，冇人受靶。 喂，大佬，我就話好簡單，你 compare 下警隊過去嗰半年，催淚彈要乜有乜，新型號有，催淚彈唔夠就再催淚手榴彈， 係啊， 然後跟住就橡膠子彈，仲話要木子彈而家。跟住就追擊步槍，乜嘢 MP5 乜都有 ，Clock 17、Clock 19全部都有。跟住鋭步衝鋒車又有，水炮車又有，音波炮又有，乜嘢裝備都有攞嚟打 Q 香港人。跟住警察，跟住醫護救香港人嘅，乜嘢裝備都冇。 啊咁樣喎、啊，嗱你而家 大家有目共睹喎、 啊。你而家你食飯咧，咁多人一齊打邊爐啊，你都唔戴罩咧，其實我覺得真係俾錯你哋嘅喎。你嗰個劉少邦講啊嘛，即係呢個 PPRB 嗰個劉少邦講啊嘛，誒我哋一人攞一個口罩一啲都唔過分，喂！但其實而家睇翻轉頭，你一個都即係可以喺呢啲場合都唔戴罩啦。 咁要咁多嚟做咩？ 你要咁多嚟做乜咧？ N95 喎，佢哋 係啊， 但我又好少見到佢戴 N95 嘅喎。 係啊， 咁攞埋啲 N95 點解唔俾醫管局啊？ 唔係，其實唔係呢啲嘢咧，就真係等於佢點樣去益外母啊？點樣做人情？點解我哋見到周街都係啊 ？CSI 口罩 係啊？點會見到即係其實平均 咁多萬？羅軍滿都戴住啦。 羅軍滿都戴住嘅喎，係嘛、 啊？ 點解佢會買到？點解我哋冇嘅？其實係呢啲咪就係呢個試點31之前做上個禮拜做過一個特輯。就喺度有啲家屬喺度講咧，啲係潛規則嚟噶咯，係嘛？ 你好簡單，你咁多時間走去投訴香港電台，係咪啊？附和呢個梁振英，發動啲香港警察出聲喎喺度投訴香港電台，係嘛？你咁多時間，喂大佬，你睇下你自己警務處長做緊乜嘢啦？ 係啊， 大佬似唔似一個警務處長啊？我想問一下。仲有兩個 PPRB 嘅高層喺度， 謝振中啦， 謝振中好似調咗啦，好似做呢個咩負責啊， 做煙人， 招募警員添啊， 即係呢個警隊、就是、警隊入邊嘅組織部部長啊， 即係話負責專請嗰啲垃圾偽進仔嗰啲， 係啊， 係咪兩個阿頭喺度？你睇嗰個樣喺度咧，即係叫做咩啊？ 舉曬手啊， 唔 係 啊，即係大佬出嚟行啊， 係啊， 後邊左右雙花紅嗰 啲嗰 只 嗰啲傍友咯。 是啊， 傍友咯，咪就係。 你知道警察食親飯都係咁噶， 係啊， 係中意坐幾件呢啲高層喺度傍住佢噶嘛， 係啊， 即係成個社團咁噶喎，而家係。 我記得好耐之前咧，其實我啲師兄同我講咧，即係其實佢考咗入督察嘅，其實就話，即係其實你警隊入邊咧，好多年都係噶啦，你唔埋堆係好難揾到食嘅，其實係好容易俾人排斥嘅。呢啲嘢咧，就算係我哋以前睇呢一個機動部隊啊，即係杜琪峰，其實都有描繪過呢啲咁嘅情形嘅喎，其實係，而家係更加。係變本加厲， 係 啊，更加離譜 啊嘛！你話係咪朱經緯拍我都唔知道，但係嗰段片喺藍絲群組已經一路瘋傳嘅啦。其實已經係，即係話佢哋根本覺得好威啊！你唔 佢唔覺得有問題喎？ 佢哋唔覺得有問題啊！如果唔係點會瘋傳啫喺度？ 唔係，但係嗰啲明星佢自己個 feel 到有問題，因為叫佢唔好拍嘅。 林國斌叫你唔好拍啊嘛！ 係啊，但係就最起碼冇佢扶，因為喂大佬，你而家拍緊你嗰個係朱 Sir， 係即係警隊入邊嘅英雄嚟噶嘛？其實係 role model 嚟噶嘛？係佢哋自己本身犧牲咗第一滴血嚟噶嘛？呢、這個係 咁咪即係證明咩咧？嗱，你好多時話以前六十年代嘅警黑一家，而家係咪？鄧炳強點解會對呢啲嘢完全唔會避忌呢？就因為佢自己本身就係2012年就係元朗警區嘅指揮官，就係阿高老王為阿梁振英落去朗晴村諮詢會，叫啲門生出嚟護航嗰次啦。嗰次個指揮官咪就係阿鄧炳強 咯。如果你咁樣講嘅話，佢同阿倫講話咩赴湯蹈火啊，唔使講嘢，呢啲對住高老王係咪都講過咧？其實。 你不用講，你就是七二一嗰日，佢哋嗰班人搭曬膊頭講嗰啲説話，嗰、那個咩啊？李漢文啊，係 exactly 咪同鄧炳強嗰番説話嗰啲語氣一樣咯、啊，知道㗎啦。 哦、 知道大家做嘢辛苦啊！ 同班街坊係啊，佢之後同班街坊講呢啲嘢。 南邊圍啊，定乜鬼嘢啊？ 南邊圍啊嘛， 係啊，知道大家做嘢辛苦噶啦，咪、啊、就係咁嘅語氣咯、啊。喂，所以我就係話點到你唔墮落啫，我話俾你聽，以後啊，嗰三十年啊，都唔會有好人入去做警察。你見到呢啲咁嘅場面，最終你入去嗰啲人係咩人咧？貪威識食， 嗯， 喺中學裏邊嗰啲 loser， 讀書唔成。然後咩咧？ 即 係威， 即係做過警察嘅，唔係即係做過學生嘅時候就偷人嘢啊，跟住俾人 當場篤爆嗰啲，想威啊，仲要係咪啊？點解好簡單？嗱，你諗下，我唔知道你有冇同學係做警察， 有， 即係大家舊同學聚會，咁啊到廿零三十歲嗰陣時， 冇啦。 好啦，如果大家都入唔到大學嘅，個女同學就去咗恒生銀行做 teller。 而家唔係叫行山銀行，銀行 啊！行山銀行係啊，咁啊個男同學咧就其中一個就去咗，仲係喺地盤嗰度做，另外一個做呢個嘅賣電信卡， 嗯， 係嘛？然後跟住有一個咧就去呢、這個讀完大學之後出嚟咧就揾唔到嘢做。好啦，如果你係最差嗰、那個，不過你做咗警察， 啊、 你喺個聚會裏邊，你已經覺得自己高人一等嘅喎，真係， 嗯， 因為你。在人哋心目中相對於做銀行 teller 嗰、那個， 嗯， 人哋叫你阿 Sir 噃， 係， 係咪先？然後跟住你有好多內幕料，以為自己好識嘢咁樣， 嗯， 就將一啲查案嗰啲內幕料，其實就喺網台聽翻嚟嘅嗰啲奇案，就攞嚟喺度喺人哋同學面前喺度吹喎，總會 drop 到件化妝妹嘅舊同學嘅，即係嗰啲藝俊仔啊，做化妝嗰啲舊同學，賣化妝小姐啊嗰啲， 係 賣化妝品嗰啲。咁你咪覺得自己係冇得輸咯，魏俊仔冇得輸咯，係咪？所以我成日都講我話前線手足係唔需要同佢鬥嘴講粗口鬧佢咩黑警死全家，都費事講呢啲咁嘅説話。其實你只要搣走佢阿 Sir 呢兩個字咧、 嗯， 就變咗 PK 等而家咁噶啦。你因為佢渴求認同嘅地步，係、 嗯、 淪落到嗌一班咁嘅廢腦俾手指攻佢，連李思嫣獻花。喂，大佬，我運路走啦，係咪啊？如果正常，都要笑到合不攏嘴。咁你可想而知就係咩啊？當警察冇咗人哋嘅尊敬嗰陣時，佢嘅光環跌咗落地嗰陣時，佢就乜都唔係。而家佢哋個處境就係咁，係咪？我分析俾大家聽，呢、這個明星足球隊晚宴，鄧炳強嗰番説話，正正反映到就係咁。當佢哋嘅光環喺社會主流裏邊，都是佢哋係一班唔守法，係虐打示威者。暴力警察、黑警嗰陣時候，他就唯有在呢啲咁樣嘅廢腦嗰度咧，俾隻手指公我、 嗯， 我就為大家赴湯蹈火。他對住明星足球都可以咁講，佢對住社團都可以咁講噶啦。其實係，只要你撐我，係嘛？只要你港台肯撐我，如果我就喐 Q 你。而家咪就係咁咯。所以我話你大家市民就好簡單嘅啫。我覺得我哋做人好有禮貌嘅，見到警察叫聲公安。 嗯。 真係噶，唔需要叫再叫阿 Sir 噶啦。呢樣嘢唔係因為你做警察而我哋叫你阿 Sir， 係、 嗯、 因為你哋做嘅嘢出嚟得到人哋尊敬而攞到呢個尊稱。嗯、但係當你哋做嘅嘢裏邊已經冇咗呢一個尊敬，冇咗呢個尊重，甚至你哋自己唔尊重自己身份嗰陣時候，我點解叫你做阿 Sir 啫 ？Sir 乜嘢啫？係咪？我叫消防員做阿 Sir 添啊，應該 係啱。 我應該叫醫生做阿 Sir 添啊。如果之後。叫 Madam， 叫呢個護士添啊！我覺得，係咪點解係警察啊？叫咩 Madam 啊？所有記者唔該，唔好再喺記者會上邊叫江 Sir 乜 Sir 啊？禮貌啲叫聲江生。如果唔係叫做江公安，呢、這個就係我建議大家做嘅嘢啦。係咪？你諗下痛不欲生啊！係咪？佢以為魏俊仔自己做咗警察，哇！喺同學聚會裏邊發發聲。係嘛？哇！嗰啲咁嘅化妝小姐托住個頭望住佢，哇！覺得佢嘅人生裏邊咧，哇！點解識咁多嘢嘅咧？識咁多人嘅咧？ 而家好難係嘛？而家唔係真係咁容易呃係嘛？即係而家係 得㗎，而家都仲 唔係啩？ 不過而家港女嘅覺醒嘅速度好快。 係，我知道，係啊，呢個好難啊！以我所知就 之後就好難， 好難啊！ 之前可能仲得 係。 即係前嗰幾年可能仲得。 其實雨傘運動之後都難咗㗎啦，嗰、那個即係唔係好耐以前咁樣樣㗎啦，已經係倒退得好緊要。你見到即係呢幾年嚟係雨傘運動之後，你係多咗好多嗰啲所謂休班警咧。那些咁嘅罪案出嚟㗎啦， 係影裙底啊， 係啊， 啊換撈力假換真假撈換真撈啊， 係啊，即係呢啲咁樣嘅，即係其實呢啲咁樣嘅休班警呢啲咁樣嘅案件係越嚟越多啊！你老上 咩叫休班警？警察犯罪就警察犯罪， 就警察啦，係啊， 係咪休咩班警啫？警察就係警察啦。係咪？我哋有冇話休班老師啊？ 係 咯，係咪？如果中學老師走去性侵嘅話，就中學老師性侵咯。 係啊，即係你見到 課餘性侵同課堂上面性侵。 你報紙寫嘅，你報紙寫嘅標題都係咁樣㗎。即係如果你有個老師偷底褲嘅，你唔會話休班老師偷底褲㗎，係咪？ 或者課外課後老師性侵女學生啩？ 唔會咁樣㗎嘛？ 你都會寫中學老師性侵女學生啩？ 所以其實平時咧，你見到報紙寫標題咧，即係對佢哋係即係讓三分㗎咯，已經係。 好像就是話，唉，佢都唔係在 duty on duty 嗰陣時犯罪。我想問一下，犯罪就是犯罪，係咪佢休班犯罪嗰陣時冇咁嚴重嘅咧？係咪喺警署強姦就嚴重啲，喺警署外邊強姦就冇咁嚴重咩？係咪都一樣嘅啫？我覺得，所以我覺得亦都將取消埋休班警犯罪、警察犯罪。個標題就係咁簡單。 唔係警察唔係犯罪，又犯罪應該先， 或者再犯罪， 又有警察犯罪。你寫標題， 盧偉忠自己講㗎，係有史以嚟最高㗎，警察犯罪係有史以嚟最高㗎。咁你冇得輸咯，真係魏俊仔。嗱，所以我就係話咧，上有好者，下有甚焉。上梁不正就下梁歪。當你上邊嗰啲係咁樣嗰陣時，你諗下啦，喂，中層下邊嗰啲個個都變成卡拉 OK 陪客。你話曬都係總警司，係咪？唔好話羣埋呢班咁嘅蛋散垃圾廢腦啦，仲要係一個唱 K 嘅陪客，同埋我覺得唱 K 呢樣嘢都好勾，真 係勾㗎，好少㗎啦，已經係。 同埋同曾志偉唱 K 就勾上加勾。 你唱朋友喎、啊，大佬你真係。 同埋曾志偉 開心乜嘢啊？ 陳國強都離開埋 TVB。他哋以後都不會再有呢個開心咩咩掌門人啊嗰啲拍㗎啦，因為以前因為陳國強喺度， 冇咗保護傘喺度， 咪係咯，仲有戲開咩？有人睇咩？王晶嗰套咩話？肥龍過江啊！票房有幾多少？ 你近年拍㗎？ 今年賀歲片嚟㗎，你知不知道 上唔到啊，大佬！ 香港有上，大陸上唔到， 係嘛？有幾多少啊？佢。比阿黃子華拋贏幾多先？ 黃子華起碼2000多萬 啦，三千幾萬好多啊，係啊！ 我諗肥龍過江300多萬都冇啊，我諗。咁啊，仲要啊，最好笑係咩啊？以為掟住大陸咁啊，點知大陸所有賀歲片冇得上，結果一鑊個玩完，投資者玩完，成套電影玩完。好啦，呢啲人就會逐步回流翻嚟揾食㗎啦，我話俾你聽。 即係好似阿黃祖藍嗰啲咁 樣嘅，啊！當佢翻嚟伸開隻手問我哋攞錢嗰陣時，撲你個街過主啦！ 呢個咪學翻台灣人咁樣，學翻呢個台灣館長話齋。 你睇黃安翻到大陸，翻到台灣， 你咪學阿咪學阿黃呢一個咩啊？學阿館長啊！佢有個 KOL 黃館長。 館長啊，好大隻嗰個， 即係話 戰隊嚟好似 係。係咩？ 海軍陸戰隊嚟。係 嘛？佢講啊嘛，喂，疫症啊可以，疫情啊可以，疫呢個病毒可以改變一個人嘅國籍㗎。中意嘅時候就做台灣人，唔中意嘅時候就中意做大陸人。 醫病啊，黃安咪翻返去台灣咯。 係啊， 點解唔留喺大陸醫啊？ 係啊， 係嘛？所以我就話你睇到嗰啲咩大 S 小 S 啊嗰啲，第一我就唔知佢哋咩人嚟嘅。我成日都唔明點解有佢哋嘅娛樂新聞喺香港出現。係咪？佢同佢老母外母鬧交，佢同佢老公係邊個？喂，大佬啊，呢啲唔係 even 連一個正當嘅明星都唔係，其實只係一個咁樣嘅娛樂圈裏邊嘅主持。係嘛？連一個拍過一套乜嘢電影，大家留低印象嘅咧，我真係完全 冇㗎，冇㗎。 係嘛？呢啲咁樣嘅，仲有咩啊？嗰陣時撲口罩鬧阿蘇貞昌嗰個 范 偉琪啊， 范偉琪係 大佬咩人嚟嘅咧？我真係唔知道。但你淨係睇到咩咧？呢啲娛樂圈嘅人只係一樣嘢，就係嗰種揾食格咧，係好令人厭惡嘅。嗰種庸俗同埋揾食格嘅程度，而你身為一個警隊嘅一哥。一個警隊的揸 fit 人，你同呢班咁樣嗰種揾食格，佢連擦鞋個樣子都特別核突嘅，你知唔知啊？即係射住嗰只咧，係握手要兩隻手捉住你嗰啲嚟嘅，係嘛？跟住仲要咧，一路握手咧唔放嘅，仲要係啊！喂，以後多多睇住細佬啊，射住嗰啲啦， 即係你諗下，你圍繞住嗰班人，而佢覺得自己好過癮、好滿足嘅，你可想而知呢個係咩人？ 唔係你見到那段片，成龍嗰段片點解無端端講普通話呢？其實有大陸人喺度啊嘛，本身已經有大陸人喺度啊嘛。如果唔係點會講普通話啫？無端端喺度， 個在場有大陸人， 梗係啦。 有冇大陸公安咧？ 如果唔係點會無端端講普通話啫？哦，喂，你呢個唔會無的放矢啊嘛？呢樣嘢係，所以肯定有大陸人喺度嘅喎。你話中聯辦會唔會冇啊？ 咁咪要揾人篤下灰咯喎，真係。 係啊，我覺得有嘅喎。 係嘛？嗱，沈家偉要洗底嘅話，就唔該攞個名單出嚟啦。不過佢都唔會認得㗎啦，嗰啲大陸公安、國安嗰啲。 沈家偉有請客都唔出奇添啊，反而係。 可能每人送個 IT， 送件衫， 送件衫俾佢。 送條 IT 嘅底褲俾佢哋可能係。好啊，休息一陣先。 正啊！人民超市 App 有得下載了。